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豪，欢迎收听本集的你听我讲。今天我要聊的主题就是为什么人会忘不了初恋呢？这时候有些女性听众可能就会想说，啊，你还没放下前任就不要出来害人啊，臭渣男，吃碗内看碗外哦。不是这样子啦，其实这个现象它有个专属的学名，就叫做蔡加尼克效应。我们先来聊聊这个效应的由来好了。从前有一位叫蔡加尼克的人，他做了一项实验。首先，他找来了一大群人，并把他们分成了 A、B 两组，然后指派给他们同样的任务，像是写诗啦、串珠子啦、联想游戏等十多项任务。然后 A 组的人在进行任务的途中不会受到任何阻碍或是干扰，然后反之 B 组的人，他们可能正拿着毛笔，埋头写着"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"，正要写到"举头望明月"的时候呢，这位蔡教授就会叫他们停下手边的工作，接着去跟旁边的人玩成语接龙或是串珠子之类的，反正就是让他停下来，不要再继续做那件事。然后之后，等两组人马都完成手边各自的工作之后，这位蔡教授就请他们回想看看，还记不记得自己刚刚到底做了哪些事？好，有趣的事来了。B 组的人呢，虽然好几项任务都没有完成，但他们却记得比 A 组更多刚刚做了哪些任务。这项实验后来证明了一件事，就是人们对自己还没有完成的事，反而会特别有印象。这就是蔡加尼克效应的由来。不然，我们举个更简单的例子来说好了。记得智慧型手机刚推出的那阵子，不是有很流行那个愤怒鸟跟糖果青蛙吗？干这个举例好像有点考古了。总之，就是我们在玩愤怒鸟的时候，虽然前面的关卡都很轻松就可以过了嘛，但是越到后面关卡越难，有时候甚至会有卡关的情况。那个卡的关卡过不了，在你上班啊或上课的时候，是不是那个没办法过的那个关卡就会一直在你脑袋里浮现，你会一直想着到底要怎样才能把这关顺利完成。但反之，你前面轻松通过的那些关卡，你反而就不会特别去留意他们了。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的小故事好了。国中的时候啊，我曾经差点就跟一个校花级的学妹在一起。先说说我跟这个学妹怎么认识的好了。一开始其实是我有个朋友说想要认识那个学妹，但是她自己却没有勇气，不知道该怎么开口，所以就请我去帮她搭个话。虽然我当下就觉得这个点子很烂，但是毕竟秉持着助人为乐的精神嘛。我当天放学回家就用那个脸书的 message 密了那个学妹说，哎，学妹啊，那个9XX班的某某某啊，说想认识你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这样，后来我也忘记他回过什么了啦。但总之那一天，我自己就跟那个学妹聊天聊到半夜，然后最后依依不舍的互道了晚安。隔天上学嘛，在学校我有遇到那个学妹，我还在犹豫要不要跟她打招呼的时候，没想到她就主动就是跟我说嗨。哦，干！当下感觉整个超爽的，就是走在我旁边的那几个同学用超羡慕的眼神看我说："哎，你怎么会认识他？"我当下不太好意思，就笑笑的，什么也没说啊。后来那天中午的时候，就是昨天那个请我帮忙传话的那个朋友就走过来说："哎，你有帮我传话了吗？"然后就问我说："哎，学妹说什么啊？她有答应吗？什么什么的？"啊，我就跟他讲说。哦，我已经帮你讲了啊。如果你自己想认识人家的话，当然要自己找人家聊天啊。然后完全没有跟他提到，就是我昨天已经开始跟那个学妹聊天的事。啊，之后每天放学，我们都会一样会互相找对方聊天，而且聊的都还算不错。到了生日的时候，我们甚至还有帮对方准备礼物，因为我们的生日好像就只差了6天而已。就这样，我们其实有点暧昧，大概持续了3个月左右吧。某一天，我那个请我传话的那个朋友在走廊遇到我， 就缓缓的走过来说，哎，听说你也在跟那个学妹聊天哦，哈哈哈。然后他就拍拍我的肩膀之后就走掉了。我当下整个人超尴尬的，我就想说，看，当初明明就是说好要凑合他们的，啊，怎么我横刀夺爱啊？虽然说他们之前也没有爱啊，我是听说那个学妹好像有点爱理不理他的，不过毕竟国中的时候嘛，血气方刚的啊，凡事最重什么就是重义气。我当天回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回那个学妹任何讯息。那时候应该也是觉得蛮莫名其妙的，啊，怎么原本聊得好好的人就突然不见了？可是我也没有多跟他解释什么。总之那阵子我们其实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就失去了联系这样子。然后那期间我也跟一个同届但不同班的女生其实蛮来电的，后来也顺利的在一起。但是我都没有跟那个学妹说我已经开始交往这件事，直到有一天。就是我们期末考结束的晚上，我们几个朋友约出去喝酒聊天这样子。对，国三的时候偷喝酒，还要找就是朋友之间最成熟的人去杂货店买，还不能去便利商店买，因为便利商店会查证件。好，总之就是那天不知道是喝多了还是怎样，就有点呛掉，我就不知道自己哪根筋不对，然后就突然跑去觅那个学妹，然后前面尬聊了几句。我现在也忘记那时候聊了什么，总之聊着聊着，那个学妹就突然跟我说：“哎，你的事我都听说了。”嗯，我那时候就有点小紧张，说：“什么事啊？”然后她就冷冷的回我一句说：“就该听说的其实都听说了、啊，呵呵呵。”就是我当下应该就知道她在说什么了，应该就是我交往啊没跟她说的事。总之。我们现在对话记录就从国三的时候到我现在已经出社会了，都没有再联络过了。不过虽然说是没有联络了啊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哎，我上了高中之后啊，每到夜深人静嘛，啊没有那么夸张，就是可能有时候会突然想到他，因为三不五时就去关注一下他的 IG 啊 FB。虽然我们没有互追 IG 啊，但是他的 IG 其实公开了，所以我还是看得到。嗯，对，然后就在录这集节目的时候，想到又突然回去，又默默回去看刷一下他的动态，感觉这样好像变态啊。其实我真的很纳闷，为什么我会一直对那个学妹念念不忘？直到我最近读到这本书，原来这个现象就叫蔡加尼克效应啊。说真的啊，他虽然那个学妹算很可爱，但是就是也没有到令人痴迷的程度。可能就像别人说的，得不到的才是最美。果然人就是犯贱。我在想，如果那时候我们都有跨出那一步，然后在一起，然后也体验过情侣该做的事，最后可能因为某些事情啊，然后分手了，可能我现在也不会像现在这样，就是会一直。想到他觉得心里有个遗憾这样子，其实多少都是因为自己的一些心理因素作祟，才会让他变得如此难以忘怀。或许这就是所谓的蔡加尼克效应吧。哦，对了，说到这，我又想起国中的时候干了一件很蠢的事，让我到现在都后悔不已。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国中的时候做了很多让我后悔一辈子的决定。事情是这样子的。跟大家一样啊，我们家每两个月都会对一次发票。那时候说真的，就是还没有载具啊，也没有什么可以拿手机一扫 QR code 就可以知道有没有中奖那些功能。你要对发票的时候，都要先去便利商店拿对发票的单子，然后回家人工拿着发票单一张一张的对。当然有中的话可以很开心啊，可以分红。但是没有中的话，就会觉得哦很哦。就是做白工，可能那个月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可能有点叛逆期吧。国中的时候就觉得，哦，对发票好麻烦哦，啊，又不会中奖，干嘛对？啊，可是我爸每天下班的时候就一直催促我赶快把那一期的发票对完，一直在我打线上游戏的时候一直在旁边唠叨。然后有一天假日的时候，他要去上班嘛，然后我一样正在打我的线上游戏，那时候最红的就是 CS 啊，那 拿着枪那杀僵尸杀一杀，突然哦，哎，怎么断线了？然后后来发现，干，原来是他把我的网路线拔掉，他就走过来了，就说赶快去兑发票了，你先不要玩线上游戏这样子。干，我当下整个理智线直接断掉哦。等他一出门，我直接把那堆发票直接丢垃圾桶里面，晚上垃圾车来直接拿下去丢。然后当晚我爸下班回来问我有没有中奖，我就冷冷回他一句：“没有啊，没中啊。”那你知道很扯的事来了，过了几天之后，我就在新闻上看到，就是不是几天啊，就是那个当期的发票可以领奖之后，我就在新闻看到什么本期尚有三名千万统一发票中奖得主还没领奖，干，我就想说。哎，不是吧？为什么好死不死要让我看到这则新闻？哦，但是那叠发票啊，现在不知道，那时候可能早就已经被载到垃圾车烧掉之类的。我这辈子应该都没办法知道，究竟那一叠发票里面是不是有一张中了1000万？我是不是曾经可能跟1000万就这样擦肩而过也不一定。唉，这件事后来就成了我一辈子的疙瘩，心里的疙瘩啦。就可能到我躺进棺材那一天，我还会想到，干，国中的时候那几叠被我兑的发票，被我丢掉的发票，到底有没有中1000万？干，怎么感觉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蔡加尼克效应，根本就是 PTSD 创伤性压力症候群吧？哎，这样我突然想到，如果说蔡加尼克效应可以让人对你念念不忘。那下次啊，各位可以试试看，在跟你另一半爱爱的时候，做到一半就突然给他拔出来，裤子穿上直接掉头就走，这样会不会让另一半就是对你的床上功夫念念不忘？好啦，这集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听，我们下次见啦。